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六课查考神迹。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愿主施恩怜悯，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也能学习得更好。上一课谈的是查考圣经人物，方法是先选定一个圣经人物作为查经的对象，然后选取合用的经文，仔细把圣经里记载这个人物的经文都找出来。要是经文太多了，就选出最重要、最直接描写那个人物的，接着仔细研读所找到的有关经文。研读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问题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个圣经人物。例如，这个人物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吗？他是什么种族？父母是谁？祖先是谁？受过什么训练吗？他的职业是什么？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他认识神吗？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对神的信心如何？神对这个人物又有什么评价呢？神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吗？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呢？他成就了什么事吗？有什么伟大的建树吗？他做的事是荣耀神还是羞辱神呢？有关这个人物的经文当中，哪一节是最重要的呢？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这个人的特征呢？这个人物有什么值得效法或值得引以为荣的地方呢？有以上这些问题作为指引，就不至于茫茫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当然，也不是非得照以上的问题来查考人物不可。组长也可以根据经文的内容自己设想一些问题，然后在查经的时候用这些问题带领组员来认识圣经中的人物，并从中学习一些属灵功课。弟兄姊妹，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要谈的是查考神迹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以及应当怎么样解释神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以里的三个朋友在烈火的窑中没有被火烧伤，这些事情呢，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之外，不是大自然通常的作用，也不是人力所能及，只有超自然的神才能做成的，就叫做神迹。就因为神迹是神的作为，超乎自然，所以不容易解释。圣经原文常常用全能，或者用大能的作为、异能或记号这些字眼来表达神迹奇事。神迹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很明显，尤其在出埃及的历史事件中更加清楚。另外，有时候呢，神也通过他的仆人的手彰显神迹，例如摩西、约书亚、以利沙等等，都因为有神的灵同在而能够行神迹。到了新约，耶稣和门徒所行的神迹也是靠神的灵和能力而行的。神迹实在是一种记号，显示耶稣是主，是行作万事的神。那么神迹的目的和价值有以下几点。第一，彰显神的全能，例如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手，彰显这位神是全能的。第二，彰显神圣洁和公义的特性，例如降下天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罪恶的城市，刑罚欺骗圣灵的亚拿尼亚夫妇等等，彰显神圣洁和公义的特性。第三，彰显神对他子民的恩眷，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以云柱火柱指引百姓的路，赐下玛哪， 主平静风浪等等。啊，第四，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例如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六节这里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这里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另外约翰福音九章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可见有的神迹是为彰显神的荣耀的。第五，向人启示神的心意，或者教导人一些真理。例如约拿书的记载啊，让我们认识神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得救。神并不只是只爱犹太人，神也爱外邦人，给外邦人悔改得救的机会。此外，从约拿书我们也认识到人是无法逃避神的。第六，神迹坚固人的信心，坚固人的信心。例如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所行的神迹，不但让人认识到神的大能胜过假神，也让人认识神必保守自己的仆人。第七，神迹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尤其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正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说的，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解释神迹的时候有什么原则，应该用什么态度来解释神迹呢？第一，绝对相信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神能够行超自然的事，人断不能够以有限的头脑限制无限的神。第二，查考圣经中的神迹的时候，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查考神迹的时候呢，不是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最重要的是使人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认识神的全能、公义、荣耀等属性。第三，神有时候使用一些平常的工具来行神迹，例如神使用摩西手中很平常的一根牧羊用的杖，杖本身呢没有什么能力，所以不能够过分强调工具，也不能过分强调人，因为人和工具不过是神所使用的而已。好，第四，神行神迹没有一定的公式，神行神迹没有一定的公式。例如主耶稣医治瞎眼的人，有时候用唾沫，有时候只说一句话，有时候用唾沫或泥抹在人的眼睛上，还叫人到池子里去洗，各式各样的方式都有。不能抓住圣经里的一个神迹，就以这个神迹作为蓝本，要求神非得照样行个神迹不可，这是勉强神听自己的命令行事，这是狂妄不敬的表现呢。第五，今天虽然还有神迹奇事，但是神比较少使用神迹来启示或教导我们一些真理，而是用已经写成的圣经对人说话。因此有什么所谓的神迹发生的时候呢，应该用圣经来判断，用圣经来衡量，不要因为一些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就轻易动心，免得受了迷惑，甚至受欺骗。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此外，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这里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可见有一些所谓的神迹是魔鬼撒旦为迷惑人而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从圣经里记载的神迹学会分辨所谓的神迹是出于神或者是出于撒旦的，也不要高举神迹而忘了福音，以致本末倒置。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以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为例，作为查考神迹的例子。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组长可以参考四卷书的相关经文，找出关于这个神迹的事实，然后用问题引导组员一起讨论并思考这个神迹。那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何时？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是天将晚的时候，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是天已经晚，可见是快日落的时候。那么这个神迹发生在何处呢？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说是发生在野地，野地。而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是发生在旷野。无论是野地或旷野，都是指很少人居住的地方。好，那么这个神迹发生在哪些人身上呢？发生在耶稣、门徒和群众身上。当时发生什么事呢？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当时主耶稣怜悯群众，治好当中的好些病人。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和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则提到主耶稣还开口教训众人，并讲论神国的事情。那主为什么要行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呢？当时大家都在野地，天晚了，没有食物，众人也都饿了，实在需要有吃的东西。于是主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那么主耶稣行这个神迹有什么意义呢？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就到加百农去了。第二天，群众也跟着到加百农去找耶稣，耶稣就教训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那综合来看呢，主耶稣既顾念人身体的需要，但是更顾念灵里的需要。因为就如圣经上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组长可以设想更多可供思考或讨论的问题，让组员分享讨论，然后由组长总结并祷告结束。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个神迹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组长可以彼此参考对照，再选定一段经文。 那我选的是马可福音四章35-41节，因为觉得这段经文相当完整的记载了整件事情。好，我们一起看一次这段经文吧。马可福音四章35-41节，马可福音四章35-41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刚才读的是马可福音四章35-41节。那带领小组的时候呢，组长可以用问题引导组员进入经文，可以问他们：这个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一个晚上。那发生的地点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海上。什么海呢？哎，经文没有提到什么海。不过记得吗？我们说过可以从上下文来寻找一些资料的。从下文，也就是从5章1节提到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再看看圣经后面那几页地图，从地图上就知道了，格拉森就在加利利海旁边。可见经文里说的海就是加利利海。那另外从上文，也就是从2章1节可以知道，当时耶稣和门徒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而平静风和海的神迹就发生在耶稣和门徒从加百农前往加利利海东岸格拉森的途中。好了，那发生神迹的时候有哪些人在场呢？有耶稣、门徒以及同行的其他人。那么整个神迹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呢？经文说突然起了风暴啊，暴风，突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经文说得很清楚，暴风是突然间来到的，而且来势汹汹。那弟兄姊妹，也许可以请组员设想一下啊，想象一下，耶稣的几个门徒啊，都是打鱼出身的，应该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风暴。可是门徒竟然会觉得胆怯，可见当时那场风暴非常厉害，非常危险。那么当时门徒的反应怎么样呢？他们胆怯惊叫，甚至轻率地说耶稣不顾他们的命。而耶稣的情形又怎么样呢？经文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安详的睡觉。门徒叫醒耶稣以后呢，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都止住了。啊，这里组长应该引导组员思考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稣是谁呢？你看，主耶稣斥责风，又吩咐海平静下来。主耶稣并不是祷告求神平静风浪，这表示他就是神，宇宙万物都要听他的话，都要受他的控制。此外，有一些人说这不是神迹，只不过是偶然凑巧发生的事。 可是我们从经文可以找出证据来反驳这种说法。经文记载，耶稣斥责风浪以后呢，风浪立刻就平静了，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暴风通常是逐渐平静的。还有海上的波浪呢，通常也要继续翻腾几个小时以后才会完全安静下来的。经文说，耶稣一斥责风，吩咐海平静，风浪就立即止住，大大的平静，说明这是神迹，不是凑巧的。那么风浪停止以后，门徒的反应又怎么样呢？经文说，风浪平静以后，门徒大大的惧怕。刚才他们惧怕的是可怕的风暴，现在惧怕的是主耶稣，所以门徒彼此对问，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门徒似乎得重新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老师了。这个时候呢，族长可以带领组员思考了。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增加了，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不是也增加了一点呢？最后，族长可以做个总结，主耶稣命令风浪平静，风浪就立即平静下来，因为风和浪是主所创造的，主有控制他们的全能，风和浪没有反叛主的力量。从这里我们认识到主耶稣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大自然的主宰。然而主耶稣这样显明他的大能，并不是为了要在众人面前表演或者是炫耀一番，而是为了让门徒认识他而信心得到坚固。主耶稣问门徒，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主这样问他们，其实心里应该有点难过吧，因为门徒跟随主一段时间了，亲眼看见主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受了主很多教导，却表现得那么没有信心，怎么叫主失望呢？主耶稣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信心是指哪方面的信心呢？其实第三十六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耶稣仍在船上，也就是说耶稣与门徒在同一条船上。耶稣既然可以在暴风里面安然睡觉，门徒也应该可以在暴风里安然睡觉，因此面对暴风的时候，惊惶慌张不是唯一的回应，像耶稣那样安然入睡才是更好的选择啊。只要耶稣仍在船上，门徒就可以安然睡觉，因为主耶稣就是创造风浪的主，风浪要听从他的话呀。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在暴风中也能安然入睡的主，他在暴风里安然入睡，表示他有绝对控制风浪的能力。只要与主耶稣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就不需要害怕风浪，根本就可以不理会风浪，因为风浪根本就不是问题。耶稣在风浪中睡觉，并不是因为他不肯理会风浪，也不是因为他不顾门徒的命，而是不需要理会风浪，因为风浪根本不是问题。门徒惊慌失措，大呼小叫，反映出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人生总有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风暴，例如亲人突然离世，失业失恋，患上不治之症等等。有时候这些风暴会大的甚至叫身经百战、见惯风浪、经验丰富的人也感到不知所措，束手无策。当人生的风暴突然来到的时候，我们也很可能像门徒那样埋怨主，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风暴的时候，我们也许也会觉得主好像在睡觉，不理会我们苦苦祷告哀求，不顾我们死活。可是 主耶稣平静风浪这个神迹，让我们体会到主耶稣是控制天地万物的主宰，没有任何风暴可以难倒他。只要主耶稣仍旧在船上，我们就可以和他一样安然睡觉。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呢？在暴风里安然睡觉，就是对主耶稣信心的表现了。好，弟兄姊妹，但愿以上所举的例子对你有帮助。那今天这一课呢，也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我们要谈的是启示文学，下一课再会。